南部的多降雨。具体来说啊，就是俄罗斯的中东部，也就是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远东地区，有强风和暴雨、暴雪天气。在亚洲的南部呢，也就是南亚地区，主要是印度半岛东部，还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半岛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其中啊，在印度半岛的东北部有大的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在欧洲的中南部呢，有小到中雨天气，局地会有大的暴雨。而在北欧的东北部，还有这个东欧北部有大的暴雪。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未来几天啊，在五大湖的以南，五大湖南部以南，也就是美国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 嗯， 有大的暴雨。在加拿大的西北部，局地呢会有大的暴雪。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几天啊，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在南美洲的中部还有大的暴雨天气。在大洋洲呢，主要是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和新西兰岛屿的南部，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未来几天的非洲呢，南部非洲啊是疫情为主的天气，没有降雨。北部非洲呢多阴雨，其中啊在北部非洲的中部还有小到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 嗯， 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在世界上各地的天气呢，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请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要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并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进入到了每周最欢乐的时刻，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天气也不错啊，说点这个美食美味，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奇闻异事。 你想想，就是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天气下，然后风也不是很大，你找一片草坪铺一个什么，对吧？野餐布，带点自己的什么爱心便当啊，点个外卖呀， 带孩子吗？ 带什么？ 哎呦， 给他准备点什么？其实孩子到大自然当中是最有的玩的，像这样的落叶时节，他就可以不停地去捡树叶，乐此不疲。 醒醒了啊 啊！ 这还是在直播间里边， 对， 眼神已经迷离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环球趣闻录。但你刚才说的那些场景呢，其实在趣闻录当中都可以找到。 是， 首先我们来找一个好吃的东西。 嗯， 这个吃啊，大家得有能力才能吃。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地方他们会征集大胃王。 啊，你的胃容量得够大。 对， 我还以为是牙口得好吃麻麻香呢。 啊，这就你说的是先决条件。 对，这是第一步。 你光胃好不行。 对，第一步牙也得好，然后你不能对吧？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嗓子眼大肚子小，对吧？眼大肚子小，对，眼大肚子小。 嗓子眼大也行。 也行。 塞进去但是没地方装，是吧？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最新的这样一个消息来自爱尔兰都柏林。 嗯， 这里有一家披萨店，他们呢，出了一款，出了500欧元啊，来悬赏能够这个完成披萨饼挑战的大胃王。 那说说呗，到底有多难？500欧元折合人民币也快4000块钱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款到底是什么样的款式， 是不是值得我们挑战一下？ 这家披萨店的挑战内容就是让你吃下一张，大家平常点那个披萨的时候，你听一下，对比一下，看自己合不合适哈。32英寸一张啊。 平时一般一个人吃点9寸的，两个人吃点12寸的。 胃小的一般好像吃不了。 我一个人点九寸的人， 你属于胃比较大的那种啊，32英寸，大概就是81厘米左右，一张披萨饼。 我天哪！ 你接下来没完呢啊，还得喝下2杯奶昔，哎，这最后得腻个缝。 哎呀， 这个店主就说了，差不多已经有100个人参加了我们的挑战了，不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 好消息就是这4000块钱还没有被领走。 是， 但是店主非常有自信，觉得说没有人能够完成这项挑战。 出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 对，当地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去参与挑战了，然后呢就失败了。他只吃掉了其中3角披萨饼，相当于整张饼的1/4。2杯奶昔呢，一口都没有动， 估计已经撑得不行了。 而这记者说，他说这比我之前参加的鸡柳卷的挑战困难多了。 这个披萨店啊，还准备了一面这个名人墙啊。我们知道很多的饭馆都会这样的，最明显的就是在很多，比如说那个东南亚的肉骨茶的店里面，全是明星，全是明星。 咱们现在不是一些港式餐厅也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吗？ 南方特别，东南亚一带特别容易这样， 包括火锅店现在也喜欢。有哪些名人来过？ 我后来发现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那些地方啊，他出明星，你看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出了好多歌手， 对对对对 对，都是喜欢的。然后这个披萨店呢也有名人墙，用来不是贴那些明星的，贴挑战成功者的姓名。但是这面墙现在就是空白嘛， 所以大家去吃了，也是白吃，都是分母，上不了那名人墙，也拿不了4000块钱。 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去挑战的时候要不要报名费什么的？ 我也在想啊，那是不是就白吃了呢？ 如果能可以的话， 对的。哎，你这个人， 旅游到都柏林的朋友们， 每天都去挑战， 试吃一下没有问题吗？对吧？ 每天都去。 而且我说到这个披萨，我就觉得奇怪了。披萨全世界哈，好多地方、好多国家好像都挺欢迎的。 对对对。 中国呢，算是已经非常不欢迎的那种了。你跟其他地方比，披萨最早我们都知道它是来源于意大利。然后呢？据我了解，一个数字还是前几年说的，我记得当时说全世界消费披萨最多的不是意大利，消费披萨数量最多的应该是美国，就美国人 快餐食品，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特别，你看电影里美剧里边动不动就是披萨， 而且其实就咱们现在中国人所熟悉那种披萨也不是真正的意大利披萨，就在美国人手中那个披萨是咱们手里面吃的快餐披萨。意大利人做披萨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一定要砌那个专门的炉子，而不是那种电烤炉。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披萨店里面 的烤，就是类似咱们烤鸭的那种，是不是果木我不知道哈，但是那炉子一定是那样的，以及它是一定是薄饼披萨，所以它其实饱腹感并没有那么强。 明白了。 但是变成快餐了以后，它为了让你迅速吃饱，用了更多的面粉，高筋面粉，对，然后加了很多芝士、夹心儿、卷心儿这那的。其实我觉得都是为了迎合那个快餐文化， 就是流行文化。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披萨，在很多地方都受欢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爱尔兰，一说到爱尔兰，一说到这个像它的附近邻国，英国这样的地方，好像大家总会觉得它的美食，乏善可陈，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很喜欢吃英国人烤的薯条，就胖胖的薯条， 除了这个呢就是鱼嘛。是吧， 英国人家庭当中，他们在每周 Family Day 的时候做那个烤鸡，我觉得他们的烤鸡的烤法跟咱们一定不一样。 什么意思？ 它不留汁儿，但是吧它也是外焦里嫩 啊， 用手撕开以后扯开以后， 咱们香酥鸡吗？ 不，它里面那个肉都是白白的，就是你必须得要蘸那个干料才行。 我懂，它好像， 但是肉质很鲜美， 有点像是白水煮，但是它是烤出来的，然后它得蘸料吃。 对，然后还是会给你配上土豆， 土豆 和青豆，还有胡萝卜丁 豆子， 对 吧？对， 各种豆子， 然后再加上 胡萝卜丁。 鸡肉或者鱼， 对、 因为它这个海洋附近的国家哈，这个东西它免不了。 对， 但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哪个国家呀、它就是产这些东西， 就是你想到那 个 国家 只有 这个 吃的， 你就想到了这款吃的 啊，或者你看到这个吃的的时候你就想，哎呦，就是那个国家最好， 一道食品代表了一个国家。 是不是我们通常这样的这传统思维就是正确的呢？接下来咱们来分享这么一个文章，它当中就说了，说这个你眼中那个国家的食品和他们本国人眼中他们国家的食品， 外国人或者外地人眼中的本国菜和本国人眼中的本国菜到底有什么区别？ 先说一下，就是大家通常会诟病的，就英国的美食。 对啊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 英国美食真的是听1000个人说都差不多。但是呢，据说英国人自己啊，觉得你们外国人看我们英国美食，哎呀，这个眼光太差了。 对，用现在流行话就是说，给你个大白眼儿。白眼翻到天上去了。 那英国人到底怎么觉得呢？ 他们好像他们不觉得那个鱼和薯条是他们的传统美食， 他们认为那是给外地人吃的。 那什么才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最能代表英国的菜是牧羊人派， 确实是一种派，它就是一个铁盘，就有点像那个烤那披萨铁盘子 啊。 然后它里面会放一些，就是菜底儿是蔬菜和肉、啊、肉末， 嗯、 啊，羊肉或者是牛肉， 嗯， 然后在上面铺上土豆泥，但这里面一定会和很多黄油和芝士。 哦， 然后它那个肉末和蔬菜就是包括什么青豆、豌豆， 嗯， 然后胡萝卜丁这种，就是这种常见的蔬菜， 嗯， 它一定会和那个番茄酱，就跟意面那个肉酱一样 啊。这是和着吃的啊。 对，然后你上那个铁盘烤嘛，直接上烤箱烤，烤完以后端出来，大家就可以一起 share 这样一盘。 就上面那一层是土豆， 土豆加上芝士， 嗯， 对， 热量很高啊， 热量很高。英国冷吗？ 但没看见他们吃成特别的硕大， 还是有很硕大的人的，对。 这个这样的食品不是很健康啊，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最能代表他们国家的美食的文化， 就说白了，这是英国人的家常菜。 嗯， 就他们平时经常会吃这些，就是咱们平时家里面炒的那种炒菜。 他们吃的牛肉多还是羊肉多一些？ 我觉得是牛肉， 牛肉多， 嗯， 还是 牛肉偏多。 牛排啊，什么东西也会有。 嗯，对，牛肉、嗯。 但是好像牛排没听说过要吃英式的、啊。 对对，他们对烹饪真的不是很考究。 这是英国啊，英国是其中一个代表。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食呢没有太多的东西，但是哎，刚才说了，人家认为自己还是有非常好的东西可以代表的。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国家是盛产美食的，然后米其林星星呢，现在已经是超越了法国， 啊、 是全世界第一的。 这离咱们也近啊， 很近，就是日本。 啊、 但大部分咱们会认为说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寿司呗。 嗯嗯嗯，我一想到就是转来转去那寿司， 可以吃很 多回转寿司。 嗯， 但是在日本人眼中，据说他们的这个叫国菜吧，能够代表他们的美食，并不是寿司。 因为他们认为寿司不是一种日常食物，因为其实做起来挺复杂的，不见得每个家庭都会做寿司，要不然、 哦、我真以为是他们每家都会做成那样的。 我觉得家里会 做、啊、饭团是可以的， 对、 啊、但是 真正要变成寿司、哦、那就真的是一种技艺了、 啊、 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什么几代传人啊，各种去学做寿司、 啊、他们有老字号啊， 非常多老字号、 啊、 上百年的 非遗传统技艺、啊、 类似这种吧。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可能节假日 节庆日的时候花钱去外头好好吃一顿的大餐。 嗯， 但家常菜最能够代表自己国家的菜， 日本人自己觉得是什么呢？ 他们是认为那种身处在国外想家的时候最首先想要吃到的菜。 嗯， 因此他们评出的是日式咖喱饭。 嗯，还有 拉面、 啊、这个拉面我能明白啊，咖喱饭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各国也都有，特别是东南亚就特别多， 但是日式的咖喱饭真的是 不一样， 不错，因为他们的米特别好吃。 嗯，你说的就跟那个什么古董美食家说的是、 哦、他们的米真的是 好 吃、 嗯、 对， 拉面这是真的是到处，你们看到这个日本朋友如果找吃的的话，拉面应该是 首选。对，包括他们上班族、 嗯、 东京之前驻地市场还没有拆的时候、 嗯、 因为我早上不是去凑热闹嘛，也去吃，你就发现那些早上吃早饭，因为四五点不是拍卖金枪鱼什么各种拍卖完了以后、 啊、早上不吃点豆浆油条什么？ 没有没有，他们的上班族真就是排队在那个驻地市场门口、 啊、 有一家拉面的特别棒的一家小馆子， 早餐都 大家 大清早 站那儿吃，吃完了以后每人一个盘子，也是一碗拉面、 嗯、 然后配一个小菜、 嗯、 吃完了以后自己还把那盘子送回去，然后就坐地铁去了。 这个呀特别像咱们中国甘肃 啊、 哦、兰州吃牛肉面 也是早上， 是早上吃的 啊、哦、 就是这个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对， 过去这传统的他们没有说晚上还吃牛肉面的、 嗯、 都是当早餐吃 啊、 嗯一碗牛肉面， 对， 二斤牛肉，不，半斤牛肉，反正吃点牛肉。 嗯 啊 嗯， 就是我发现这个牛肉是全世界最 欢迎的菜，但他们是豚骨拉面、 哦， 就是他们是豚肉会比较，猪肉比较多一些。 日本在这方面好像是， 对对对， 猪肉多、啊。 对对对。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在欧洲还有一个国家，我们都说你刚才说了嘛，那个国家对自己的美食那简直是溢美之词太多 了， 觉得你们都不行。 只有我们是高端菜，对， 就是法国 是。 法国菜到底什么是他们的代表呢？ 我会想到焗蜗牛，确实是。 哎， 对 对 对， 每一家店里几乎都有那个玩意儿。 对，但是焗蜗牛能做的好吃，包括那个食材其实挺难的。 嗯， 我很少吃到就是让我觉得咬的畅快的蜗牛 啊， 可能是没去过好地方。 还有就是什么炖小牛肉这种东西，我好像也在 牛脸 专门是在法餐厅里吃过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会把牛分得非常的细致。 但是作为中国胃来讲，我并不觉得它比咱们的炖牛肉好吃、咱们真是太多的做法了。 他们是红酒喷小牛肉脸， 有点那个 对 的意思， 那个感觉。 但是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些就是他们的代表性的这个啊菜木呢？ 还包括法国人吃青蛙的习惯，人民全球的、 哎、 青蛙腿， 受不了，这个受不了。 这有什么？这不就是田鸡？ 哎。那个连那个什么我都， 主要他们摆盘的方式你觉得有点太太奇怪了， 摆的就跟能跳起来似的。 但咱们涮火锅你就还好是吗？ 涮火锅也不吃 啊、 好吧，那个但是法国人自己说啊、就是你们说这些菜都不是他们心目当中能够代表他们的国家的菜。第一个菜就是咱们刚才两人聊到了啊、说这个叫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啊、 这是他们的原因。 这个做出来以后，其实在家里面做完全可以做得很日常、很家常菜。 如果你看图片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菜其实跟中国菜 很 像， 中式，里面放一些口蘑呀，放点胡萝卜什么的。 对， 喷红酒，就牛肉配红酒这个事情，其实咱们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也会用的， 非常好的一个调味料。 对，它会让那个肉质更鲜美。 对，这个呢就是法国人认为最能代表自己国家美食的一道菜肴。而且据说在电影《美味关系》当中还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说它是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好吃的牛肉料理。什么都叫料理。 据说这道菜在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的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好嘛。据说在欧洲啊，有很多国家他们是较着劲的，就是你说你国家美食世界第一， 我认为我也是， 他就觉得你只能排在我后面。 那我们接下来说西班牙了。 西班牙就 西班牙海鲜饭， 对，这个绝对是公认的，他们 国家的， 对， 因为也不知道西班牙有什么别的吃的。但是最近有一个小食开始在中国还挺流行的，就咱们俗称为它西班牙小油条。 哦，啊， 对，它的学名叫什么我给忘了，它跟油条长得不一样，但它其实也是炸的。学名叫什么我忘了，菜单上叫什么我忘了，但大家吃过的一定都知道。 嗯。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还有我们刚才说这个叫海鲜饭，是不是西班牙人自己认为的代表西班牙的美食呢？西班牙人心目当中据说啊，你们说都不对啊，他们觉得能代表西班牙的美食是西班牙土豆蛋饼。 我想起来了，刚那西班牙油条叫吉士果。 啥 吉士果？吉是吉利的吉，事是事情的事， 听着就不好吃。 叫吉士果，很好听啊，不是很好吃， 很好听。好，刚才我说的你听见没有？西班牙土豆蛋饼你吃过吗？ 没有，完全没有。 你看 一下 这个图片，你 不想 食欲吗？有吗？ 没有，不想吃，我觉得太简朴了， 啥都没有，就跟那个披萨把所有东西全去掉以后， 就是煎蛋，它里面有只要有鸡蛋，然后和了 土豆， 对啊， 加上奶酪， 哎。这个菜据说在西班牙、特别普遍， 但是它确实也可以像馅饼一样，里面放上各种馅料。 这个啊，刚才就是说，回到刚才那个主题，说披萨这件事情，就是全世界各地对这个就是煎饼这一类的东西，这个东西 煎饼卷所有， 对，这个东西是全世界到处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而且各地的做法虽然有不同吧，它大致的形式差不多。 对，你包括像咱们北方的包子和饺子，里面也可以和各种馅儿。 哦，你说的都是蒸的了？ 对，我最近才知道还有酸菜饺子。 你最近才知道？你是中国人吗？ 酸菜饺子都无法想象，酸菜不是应该水唧唧的吗？ 太可怕了，东北酸菜饺子这是、 酸菜我知道，酸菜炖白肉我都知道，但是酸菜也可以做饺子馅儿，我是最近才知道。 可见你对饺子其实没有太大兴趣。 我完全没有兴趣。 是吧？你对饺子本身没有那么大 兴趣。没有兴趣。 南方人。 对对对，我们吃馄饨。 没办法，我你们馄饨也挺好吃的。那个刚才说，就是全世界这个对面食的这种东西，不管是刚才说煮的， 对， 包馅儿的， 对， 还是烤制的， 对， 这种东西呢。我还见过在非洲那边，你看到哎，上次是谁哪个嘉宾来的时候给咱们看图片吧？好像非洲那边的那个他们的所谓的披萨，就是他们也做披萨呀。这个披萨怎么做的呢？那个披萨做法不知道，但是你看那个形式，就是一块饼啊，上面放着各种那个没有切开的一些水果 啊， 就是直接放上去，然后这一张，然后加上那些水果，这就是一张披萨。 我天哪！ 而且看着特别新鲜，那个色彩就跟画儿一样。 你咽口水了是吗？ 是因为中午没吃饱 啊。好吧，我们在上半段再说一个国家吧，说美国吧。 美国， 咱们也 能还用说？ 汉堡 还用说？对， 是个狗啊！ 你记不记得钢铁侠第一集？那个小罗伯特·唐尼从那个中东不是回来了吗？不是被救回来了？哎呦，那个特别灰头土脸的，蓬头垢面的，然后回来以后说最想吃的就是 汉堡包、啊、举了一个汉堡包，哎呦、泪流满面的样子、所以我就认为他们最钟情的应该就是汉堡包， 因为汉堡包其实做得好的话也很讲究，包括它那个肉馅那个饼放多少牛肉在里面，然后是不是那种 juicy beef、然后烤出来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能说你经常吃的那些啊， 对对对， 那个特别简单的快餐它做不了这个， 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一样就是美国人上班的时候经常吃的热狗、 热狗，对， 这是在他们地铁口可能卖的最多的东西， 还有烤火鸡， 对， 一旦到他们节日的时候就会烤火鸡，虽然那个肉并没有什么好吃，但是足够分呢。 不是，这说起来好像他们特别美食特别多似的，但是确确实实他们认为最能够代表他们就是刚才袁一说的火鸡大餐。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节日的关系， 他们对这个节日特别重视， 对、因为全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 对，他们好像有一些节日是这样啊， 对对对， 就跟咱们春运似的， 对对对， 就得飞回去， 对对对、一定要在一起烤一只这么大的火鸡， 几个人分一只火鸡。 嗯哼， 其实火鸡不是很好吃， 对呀、那个肉肯定哎不行不行、但是这具有火鸡大餐在美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对对对，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在最后再说一个国家吧，这个不说我觉得可惜了。 好吧， 刚才说了西班牙嘛，邻国葡萄牙，葡萄牙最有名的是什么，来考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就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经常会吃原来澳门的东西，对吧？ 啊，葡式蛋挞。 对，蛋挞，这是葡萄牙最有名的了。我们认为就是能代表葡萄牙，但是葡萄牙是这样认为吗？他们觉得最能代表自己的国菜是葡萄牙的翡翠汤。 那是什么东西？ 不是，你说这个，你想原来一个段子说珍珠。什么翡翠汤 啊？ 说的是不是这个啊？ 对对对， 说的是一锅那个乱炖的东西。这是叫葡萄牙的国汤，土豆泥，还有甘蓝，还有葡萄牙辣香肠，然后也用火腿做一锅浓汤。 不过颜色是因为羽衣甘蓝跟咱们那个小白菜、小油菜不一样，咱们那个一煮完以后会变色，但是羽衣甘蓝是从头到尾都可以保持非常绿油油的状态。 我只对里面一个东西感兴趣， 火腿， 香肠 啊，香肠， 香肠， 葡萄牙。 其实我更偏爱香肠，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腿呢，我就觉得薄薄的一片没什么意思。香肠多过瘾。 但如果是伊比利亚火腿呢？ 没吃过。 好吧，在中午1:26，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来自各个国家。 对。 然后足迹已经遍布了，我觉得全世界。很大一部分面积了。 其实啊，在北京应该咱们都能吃到，虽然不是那个他们本国可能最正宗的、 最源土的， 对对，但是还是 很不错的。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的环球趣闻录。 Stopped into a church, I passed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began to pray. You know the preacher likes a chord, he knows I'm gonna stay. California dreaming. 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这个见好就收。 对， 来我们说说别的，不提美食了。 是的， 下面我们要说说出行的事儿。哎，这个出行有很多种方式。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邮轮好像新闻特别多哈，因为有的邮轮已经撤出亚洲市场 啊、对对对， 对吧？ 对。 那我们说到邮轮这件事情，大家想到的最初的、最早的，你知道邮轮的故事，应该离不开有一个邮轮 ——泰坦尼克号。 对，虽然是一个悲剧哈，但是泰坦尼克呢，确实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嗯。 从那以后呢，可能对于这个造船业，包括这个航运，都有了很大的影响。 是。 2012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新闻说，澳大利亚的商业大亨叫帕尔默，他曾经宣布他要建造一个新的泰坦尼克号的邮轮。 嗯， 为什么说新的泰坦尼克？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造一个跟原来样子一样， 复刻。 对， 嗯。 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因为资金不足，这个事儿停下来了。 哦。 时隔2年之后，帕尔默终于找到了充足的资金，恢复建造新船计划。 嗯。 最快呢是在2022年会安排泰坦尼克2号这样一艘新船下水。 嗯。 这行驶的航线呢，哎呦，听一听啊，是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到美国纽约，完全就是当时泰坦尼克号没有完成的那次航行航线。 天哪！据报道呢，这个帕尔默旗下的蓝星邮轮在9月份恢复建造泰坦尼克2号。 嗯。 这艘1:1比例复原泰坦尼克号的豪华邮轮，原定是在2016年竣工的，但是刚 才 说 了 嘛，很遗憾， 资金没了。嗯， 它的造价其实呢，估计大概会有5亿美金，确实是一笔巨款。 对， 虽然船身设计以及内部装潢呢，都是参照旧的泰坦尼克号的，但其他部分也会采用现代技术来建造。包括用焊接来取代铆钉的结合，包括柴油的引擎呐、还有现代化导航以及安全系统等等，这样更靠谱嘛？ 特别像是怎么说呢？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东西啊，就是 复古嘛， 壳是那个 对 复古壳， 对 里面的东西用的全是高科技， 对对对对。哎， 当年呢，因为这个泰坦尼克号，我们知道那一次的沉船事故啊，救生艇不足嘛，所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新船呢，他们说确保会配备足够的救生艇。 嗯， 新船的预计总吨位是56000吨，多过原型的46000吨啊。那个载客量呢，基本上和原型是一样的，分别是2400名乘客和900名船员。 哎，其实这个规模放在现在来看，也都不算是一艘小船。 对。 对，规模其实是很可观 的。当年确实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超时代、超越时代那种。 对。 那种 有点像诺亚方舟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 领先了很多年， 所以我就说，每次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嗯， 我自己心里是抵触的， 嗯哼，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个事情再弄一个就是复刻的东西出来， 嗯哼， 它是那件事情，就让它留在历史当中就行了， 嗯哼， 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你情绪不是那样的吗？不是说我都多欢欣鼓舞的，我要怎么怎么样， 对 吧？ 对 对 对， 而且人 就有点像接商吧， 对，总会有些东西不要去碰它，嗯。 但是肯定有一些消费者，他是觉得说我很想去还原，或者说去感受当年他们那种奢华的生活， 哎，猎奇的心理都有吧？ 对对对对， 好吧。刚才说到的是泰坦尼克二号，这是一个未来啊计划的2022年， 还有4年的时间 才会出现，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稍微近点的，2019年会在新加坡试飞的 哟。 无人驾驶空中出租车， 嗯，这是德国飞行科技初创企业叫 Volcopter 宣布的，将从2019年下半年起在新加坡试飞无人驾驶的空中出租车。这个空中出租车呢，是由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对，等和汽车生产商戴姆勒。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嗯， 合资成立的这个公司呢，参考了无人机技术开发电动这个空中出租车， 听起来是强强联合啊。 对， 啊，这个空中出租车 有最强芯片和最强的汽车生产。 它为什么能飞呢？我们看看啊， 嗯， 它有18个螺旋桨，它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落， 嗯哼， 并且可以顺畅的绕过高楼大厦，适应城市的拥堵的环境。这个出租车呢，最高负重啊，其实就是它的载荷量啊， 嗯哼， 160公斤。 可以啊， 大约2名乘客可以来使用， 嗯， 航程是30公里， 所以会做成跑车的样子吗？哦，不，应该是直升机，对不起，对不起， 跑车那样，于事无补啊。 对，直升机2个人，对。去年9月份的空中出租车是在迪拜进行了无人试飞，但是，这个也可有这个叫师傅吧，驾驶员 师傅， 对， 出租车嘛，是师傅， 驾驶员师傅利用操控杆来控制，甚至还能够在地面去遥控它。 嗯， 接下来这个公司呢又对空中出租车进行了改良，降低了它在飞行的时候发出的噪音。因为我们看电影发现，就是如果你非真正的直升机的话，必须都要带那个降噪的。太可怕了啊，那个声音会巨大无比。 是，即使是离地只有一百米，据说发出的声响也只和正常的背景噪音相近。 就是得改良之后是吧？ 对，你也得考虑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人嘛， 嗯， 对吧，不然吵死了。<笑> 你起飞一次，别人这耳朵得聋好几天。 而且变成出租车以后得多少飞机在天上嗡嗡嗡啊， 城市噪音也得解决，所以它这个改良还是很必要的。这家公司的这个技术人员说了啊，2019年的试飞呢主要是测试这个空中出租车在不同环境下的各种性能。这公司呢在新加坡将设立产品设计和工程团队，并且跟新加坡民航局合作决定试飞的规模以及是否 需要机械师，就需要师傅来开啊， 需不需要出租车司机？对对对，这个公司还透露说，他们正跟多个全球多个城市来磋商，可能在未来3到5年设立首条商用的空中出租车路线。嗯， 其实也就30公里，大概也就是在城市里面走一走了，是吧？它并不能完成长途的飞行，长途还是交给飞机的好。 对，好吧，长途交给飞机。但是我们这儿有一个最短航线，短到什么程度呢？全球的最短航线起落只需要80秒，这种感觉就是椅子还没坐热就要降落了。 是从咱们电台就是这个长安街的南边，然后飞到长安街北边是吗？80秒。 对，这是英国苏格兰北部奥克尼群岛的一条全球最短航线，起飞到降落真的只需要80秒，而且 这航线就开在苏格兰帕帕维斯特雷岛和韦斯特雷岛之间，听名字就感觉很近，这两个名字像亲戚嘛，是不是？航程只有2.7公里，如果遇到顺风的话，不是快递啊，就是顺风向，就是起降航班最快只要53秒。这个事情特别像原来说的很多段子，说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飞去啊，他们说那还没起落，没起飞呢，就给下降了， 降落了。对，这个航线呢从2011年其实已经开始运营了，不是未来的事情，票价17英镑，感觉就跟通勤快车一样。 平均飞行时间刚才我们也不说了吗，80秒钟，平均啊80秒，意味着乘客上飞机系好安全带，椅子没坐热，准备降落。哎， 这个事情就是还是真的。 对， 大家都只拿一个手包就可以上飞机了，不需要拿行李，因为你行李放到行李架上还挺费劲的。我就拿手机，这个奥克尼群岛呢当地只有2万多人，工作和上学呢据说都只能到外地去，因为他们坐不了其他事情了。然后在当地呢是没有桥的啊，它不像咱们啊这个港口大桥，对吧，它乘船的这个速度又太慢了，你这船是确实是这样的， 那飞机也太快了， 还有闲快的， 造个桥呗。 然后搭飞机呢就是他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但是因为你飞机会遇到很多就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啊，或者说干扰啊，下个雷阵雨什么的，你这晚点了，大雾天气，对，大雾，什么无法起降。 那你看上一条我们说新加坡要试飞的空中出租车是不是可以用在英格兰啊，不是用在这个英国苏格兰， 这个 奥尼克奥克尼群岛， 可以哈，起飞的高刚好嘛，高度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空气影响就是天气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它才2.7公里嘛。 人家那个能飞30公里，说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近。对，不知道他这个飞机打表吗？打表，对，咱们说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近。 对，不知道他这个飞机打表吗？打表。好吧，接下来再来说一条还是英国的事情。嗯，这是英国老牌的保姆学院走出的男保姆。哎，男保姆是吧？ 对对对。 你说男保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管家。 管家，嗯， 那电影里面经常有这样台词吗？ 管家可是级别很高。 管家是不一样啊。 对。 那这个保姆学校，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来看。 这是在英国的家政学校诺兰学院今年的毕业生阵容当中，利亚姆·威利特和哈里普拉特格外的显眼，因为他们是 这所以培养高薪保姆著称的学校成立120六年来培养出的第一批男保姆。嗯，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家政业非常这个成熟的国家来说，都是第一批。它需求也很大，是吧？嗯， 对。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家政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是菲律宾，对不对？ 菲律宾，对 对，这个是其实全世界公认的， 对， 它真的是非常好。那我们回到这英国这个，刚才提到这两个学生啊，一个叫威利特，一个叫普拉特， 他们都21岁， 很年轻啊。 他们呢说特别感谢家人支持啊，他们说会用行动改变你们的成见啊，说那个你们觉得男保姆怎么怎么样啊，这种怪的想法态度不对，我们得拿我们的实际行动让你们做出改变。 嗯， 然后这个其中的普拉特呢是来自康沃尔鲁港，是家里面4个孩子当中的老大。 嗯， 说他从小就喜欢什么做饭啊， 哎，缝缝补补啊， 嗯， 哎，不知道会不会用现代缝纫机是吧？ 嗯， 这种家政工作他喜欢，然后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能激励跟他有同样爱好的其他男生来接受这家学校的专业培训。 嗯，那么诺兰学院的院长珍妮特·罗斯就说呢，希望今后有更多男青年可以效仿威特和普拉特，就是如果你真的喜爱家政这份工作，其实家政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还有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份工作。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 并不如咱们所理解的， 大家是有偏见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就跟最早你记得一说到，男孩子学护理专业，他大家都觉得很、 啊、对， 大家都觉得哎呦好不可思议。但事实上， 对， 哎，怎么就不可思议？你看看毛不易，是不是他是护理专业？我记得没错、 嗯， 是吧？啊，这个其实很能锻炼人的。 而且你们家长们最在意的这个找工作问题， 嗯， 诺兰学院说了，我们的学生从来不愁出路。 当然了， 毕业之后通常都受雇于名流富甲家庭，甚至是王室替他们照看子女。 嗯、 学生在校三年期间，除了要学习烹饪、缝补、这个育儿等基本家政技能，还要接受武术、反恐、网络安全培训，掌握超高的汽车驾驶技术，以便必要时摆脱狗仔队跟踪拍摄，不会出现类似对吧？戴安娜王妃那样的、 啊、 对悲剧、 啊。 学生需要遵守严格的行为规范，包括穿着保姆制服的时候不许吃口香糖，不许戴着耳机听音乐，不许买快餐食品和喝酒，不许边走路边看手机。 这叫职业操守。 对。诺兰学院三年的学费需要4.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万元。毕业后在伦敦做住家保姆的年。